我会认为他们四个人都是追查那个背后的黑手的一个其中一个部分嚟嘅， 亦都系配合翻咩党媒性党佢哋嗰个国策嘅啫。如果咁讲嘅， 因为你要明白共产党同黑社会差唔多嘅。如果你喺里边系咁喐手喐脚系咁打咧，都系内部嘅事。如果你利用咗外边所谓出口转内销，即系攞咗啲料出去出边爆，然后再拎翻入去，咁就死罪嚟噶啦。咁如果佢要捉呢班人，咁一定要有证人噶嘛？呢五个人咪系咯，因为。而家睇落似乎就係、習近平好似嬲啊嘛，就係話佢有本事就關佢嘅。 係 係係，佢而家咪佢今日捉咗之後就落鑊噶啦。即係邊個係有份牽連到，將佢要拎出去，同埋資助佢出版，再拎翻大陸嗰啲好大鑊噶。 同埋呢個喺習近平嘅眼中嚟講，好可能係一個政變嘅先機嚟噶嘛，係咪？尤其係近排呢個無界新聞網。又是啦，是不是出了一封即是这个叫做是叫习近平辞职的信、啊、大佬。咁而家当然就係话 风声鹤唳啦。 风声鹤唳啦。 呢个又话失踪，嗰个又话屋企人就被监视，呢个又话细佬系因为要挟冇咗份工咁样啦。 系啦，要拉已经拉咗成20人㗎啦。咁而家基本上成个网呢就已经唔运作㗎啦。淨係叫做呢就 refer 返即係中央嘅党媒嘅啲文章啊咁样。基本上呢同一个僵尸媒体系冇分别嘅。咁但係就係话你而家见到即係其实习近平係相当之紧张嘅，其实係你对于好多其实两会嚟讲呢个咁敏感嘅时刻都敢出呢啲咁嘅嘢，其实证明咗就係话党内嘅反对势力呢其实唔係话咁即係咁顺服于呢个习核心囉，係咪 呢个好明显是水温 嘅， 係嗰个时间做仲要係有晒后台嘅，咁所以即係呢而家我哋喺度估估下、其实但係梁振英連任都好，但係喺上面其实都仲有排打，即係几时理得你喺下面係點樣打餐懵先啦，等你。 咁但係其实咁样讲喎，如果你話对中央嚟，如果对梁振英嚟讲呢，上面越亂呢其实佢似乎越着数喎，因为 唔得閒理佢嘛。 係唔得閒理佢嘛。 但係咁讲喎，你話唔得閒理佢嘅同时亦都唔得閒理民建联嗰班牛鬼蛇神嘅喎。咁如果佢哋成功联合到田少而喐梁振英嘅话，咁反而係梁振英呢段时间最风声鹤唳喎。 係 而家就係睇下边个觉得係即係麻烦係比较多啲，令到即係中央係或者北京嘅觉得係即係我其實我都喺呢度又爆下料啦，係即係我係大家都知道係而家即係嚟緊又搞呢個民進黨大會啦， 禮拜二又咩啦？ 我呢一期其實有啲內地人士揾我嘅嚇，有佢哋其實因為一啲嘅人士咧，以前係喺一啲飯局入邊咧就認識落，咁嗰陣時佢哋冇表露身份嘅，嚇、即係話內地一啲開明啲嘅朋友話想坐低食餐飯，咁 揾你食餐飯， 唔係一大班朋友嘅，咁佢就話即係話我比較即係 vocal 一啲，或者係喺網上面比較寫多啲嘢，而且當然嗰陣時仲係佔領之前啦，咁啊 佔領之前已經睇上咗你啦， 即係唔係我唔知係咪嗰次一次巧合啦，定係一次係正式嘅安排，係啦，咁。跟住咧，斷斷續續咧，即係逢過年嘅時候咧，就又打個電話嚟問候下咁樣樣嘅，即係咁順便話啊，瞭解一下香港嘅政情係點樣樣啊，係咁樣。咁呢啲咁我都亦都冇咩秘密啦，係咪？咁啊，同講俾佢聽嚇。咁去到後期咧，就即係最尾佢哋其實一係有嗱，佢哋冇明示過嘅，但暗示過咧，就係、其實佢哋係即係官方嘅官員。咁因为咧，港澳办嗰条渠道咧，睇佢哋嘅即系讲法咧，就系塞咗啊，令到北京嗰边咧系唔知道香港系真系发生紧咩事，咁所以佢哋会系积极咧，就系、是、去听多啲意见嘅。 你好诡异、啊。 而最尾最尾其实即系佢哋嘅暗示，佢哋嚟自边个部门咧？外交部。 嗯。 哦。 系啦，即系佢哋暗示自己系嚟自外交部嘅。咁

话清完之后仲有人喺度还抗。 喂，尤其系似乎系呢个中宣部嘅毒系嚟写。 刘云生啊嘛，刘云生好明显江派 嘅，系啦， 刘云生明好明显江派嘅。 咁所以就你 其实佢喺雨伞运动都系噶，所有。將嗰個矛盾推到極致嘅都係劉雲生搞出嚟㗎嘛。 係。 即係環球時報啊。 係。 同埋阿汪洋。 嗯。 用呢一個國務委員嘅身份走去俄羅斯話顏色革命嘅全部都係佢哋即係佢哋係用咗劉雲生呢個系統。 係。 去同習近平頂㗎嘛。 係。 好明顯。咁所以習近平要操落去即係黨媒嗰度連續兩次。讲嘢，个原因就喺度，就系话佢要清洗阿刘云山。 其实外交部啲友咧，嗰阵时都同我即系之前通话都有讲过咧，九二八嗰日佢哋喺现场啊，佢都有份食催泪弹嘅，即系啲差佬以为 港澳办自己食催泪弹， 唔系外交部嘅人啊喺度食催泪弹啊，然后自己友都唔知啊，系香港嘅差人系。 哇，咁系要啊！如果你真系要收风，系要顶下呢啲咁嘅嘢噶。喂，咁啊，阿毛哥反正喺度，喂，其实有啲嘢想问下你啦。就 因为我就快走，我饮完酒，饮 啦， 真系唔饮。 咁啊，即系因为咧就九月啦，系咪？九月就选举咧，就阿毛哥即系其中一个对手，即系好可能系陈云啦。咁啊，即系陈云咧，就其实就到期时咧，好可能就会协助呢一个叫五区公投啊嘅一个platform 咧，就可能会挑战你嘅。其实就 唔系咁啊，两个 level 嘅 系。咁啊， 当我哋做五区公投嘅时候，佢仲系阿 系 何志平， 何志平马嚟嘅。 系， 都唔同 level。 咁但嗱， 嘥时间， 因为佢而家就叫做系协助一个咁样嘅一个 嗱，总言之，我就唔同阿陈文咁啦。阿何志平记得喺2012年有机会做五司十四局里面其中一个嘅副政务司啦。咁啊，陈文咧就写一篇嘢喺个网嗰度撑佢噶嘛。咁我哋必须有资格。俾阿何志平一親香炸 啊， 冇資格噶嘛，係咪？阿何志平寵幸過去噶嘛，咁佢都難忘佢寵幸之恩，都要嗰陣時都已經係食方牌啦，仲出嚟講就話：哎呀，何志平真係恩心如海啊！真係，即係我就講兩種，即係兩個 level 嘅。唉，嘥时间啦，搭破都冇机会啦。 嗱，毛哥，我想问你，嗱，永续基本法同埋呢个叫做系全民制宪。理论上有冇冲突呢你觉得 基本法都唔系我哋制宪嘅，永续基本法咪即是成一本唔系我哋制宪嘅宪法咯，系咪啊？系好简单嘅道理， 因为陈文就系讲紧呢套嘢。 唔系嗱，你可以讲就系话嗰本宪法都唔系我哋制定嘅，不过我哋觉得佢对我哋有好处，我哋要都得嘅。但系如果你作为一个真係所謂城邦派、民主派，咁成即係其實陳文個教義就好簡單嘅，何為國族？國族咧就係你對國族嘅認同，那個認同嘅本身咧就係代議政制同埋制憲啊嘛。咁你永續基本法，咁你係咪即係其實個意思係咪即係話佢覺得好似對何志平咁，其實何志平都寵幸過佢，咁都記住個心恩咧，就係話哦。中共對我哋好過嘅，咁我哋咁樣基本法繼續永續啦。如果你話從一個即係立憲民，即係立憲主義嘅精神，都唔會話嗰本基本法係不可動搖噶啦。 嗯， 係咪先啦？ 唔係，其實講理論咧，佢哋就我哋都節目講咗好多次啦，鬱敏龍門陣啊嘛，最叻搬龍門啊嘛，係咪？我哋講啲直接啲文啦嚇，我哋見到近排毛哥喺即係傳媒上面都比較動氣，係咪？對住阿四眼仔嚇，鄭錦滿又好，對住阿黃耀達老婆都好，係咪？咁啊，即係大嚟啲聽眾 唔關事嘅，其實我真係嗰陣時真係感觸嘅啫，係 啦， 係，因為嗰張相俾你嗰個印象太 感觸，係啦，因為其實一早睇咗㗎啦，咁樣 浸温泉嗰張， 浸温泉嗰張，咁其實。即係我都講好多次啦，一雙玉臂 千人睇， 千人夾，係咪啊？就枕同個夾字係押韻噶嘛，係咪？呢個半點朱唇萬客 her， 即係你講有啲俾人 her， 其實都係，即係我覺得詩詞嘅嘢，即係都無需對號入座嘅，係咪？即係